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新方价值，捍卫自由主义。西方论坛 ，Hello， 大家欢迎大家收听 My Radio 同埋四海文集嘅联播节目《西方论坛》。大家好，我系世聪， 我系 Ivy。 今日系2015年6月4日，六四啊，咁样 又一年啦， 系啊，26周年啊，今日系咁，我相信咧，今日都有好多节目咧，都系用好多时间讲关于六四啊咁样样噶啦，咁啊，即系。我當時咧就好細個嚇咁樣，咁所以都唔 qualify 講太多咁樣，咁即系就留翻其他节目讲啦，咁但系今日想讲嘅话题咧，即系都系同六四有关嘅咁样，因为六四咧就即系当时好恐怖啦咁样，即系系估唔到哇，中国会搞啲咁嘅嘢咁样，即系以为中国越嚟越好啦，哇，点解会无端端咁样嘅咧？系啦，咁所以即系立刻咧就令到好多人咧就即刻打算系移民嘅，咁所以今日咧就想讲下关于即系香港移民去到世界各地嘅行为啊，同埋佢嘅思维啊，佢嘅做事嘅方法咁样样嘅。咁其实即系我个结论就系咩咧？就系香港嘅移民咧，就并唔系好嘅移民嚟嘅，即系香港人唔系好嘅公民。咁樣樣，咁今日就會解釋下點解啦。咁樣樣，因為我相信好多人都知道咧，即係大陸移民去到外國咧，咁樣樣，即係都係。一啲唔好嘅公民啦，咁樣都係一啲差嘅公民啦。咁但係香港唔好嘅公民同埋大陸唔好嘅公民咧，就係有少少嘅唔同嘅咁樣樣。 Okay. 最主要嘅分別就係咩咧？就係其實香港人去到外國嗰陣時候咧，就成日。即係裝到自己好似好慘咁樣，唉，嚟到外國真係好慘啊！哎呀，又辛苦啊，又做二等公民啊，唉，又點又點又 唔係咁係真係慘嘅。咁你諗下嗰段，即係大家其實香港移民嗰段時間都係因為六四呢件事嘅啫。咁當佢哋即係國見到依個社會咁黑暗嘅時候，即係決定要走啦，去到一個人生路不熟嘅地方。咁啊，即係嗰陣時，我相信嗰陣時個經濟應該 OK 嘅，即係幾好嘅。 你講香港定澳洲？ 香港 係好嚇。 咁變咗就係話，如果你嗰陣時 反而澳洲好差喎， 尤其是。嘢賣曬樓，跟住又即係唔要埋份工咁樣走過嚟嘅時候，即係我覺得嗰、那個即係嗰個決心係都幾 啱 嘅。 當然，即係呢個唔抹殺呢樣嘢嚇。咁但係即係當你係去到外國嘅，即係當人哋係打開手歡迎你嚇 ，embrace 你，擁抱你嚟到呢一個國家嘅時候，係俾 passport 你啊，俾你投票啊，成日都講咧，俾咁多好處你啊咁樣。咁但係你嚟到嗰陣時候咧就。唉，好惨啊！唉，咁其实就会令到本地人系有一个唔好嘅感觉咯， 反感咯。 嗱，其实事实上香港现在都系面对紧同样嘅情况啫嘛。嗱，事实上咧就系好多大陆嘅人咧，佢哋从一个冇咁好嘅地方就嚟到香港咁样样。咁但系嚟到香港咧，佢会哇，我真系好开心可以有机会嚟到一个咁好嘅社会。哎呀，我急不及待咧为呢个社会贡献啦。 繁体字先。 嗱，你会唔会咁啊？即系大陆人去到香港会唔会咁？ 睇唔到。 唔会。系啦，咁基本上香港人去到澳洲都系咁啫嘛，香港人去到美国都系咁，香港人去到加拿大都系咁啫嘛，吓咁虽然唔好有口话，唔好话自己，咁但系咧，即系大陆嘅移民去到去到香港嘅时候啊，其实系对于海外嘅华人咧，即系海外嘅香港人啊，尤其是一个好嘅照妖镜嚟嘅，就系、是、你见到香港人。即系点样唔接受一啲即系大陆新移民嘅行为？咁你喺外国你唔好做同样嘅嘢咁样样咁所以今日就讲下呢一样嘢啦，咁样样咁同埋都会作一个对比嘅，因为我哋都知道除咗香港人之外咧，即系喺尤其是2000年之后咧，都系有好多嘅大陆移民，即系去到世界各地唔同嘅西方国家嚟到享受呢一个中国梦啦。一阵会讲下呢一样嘢噶，咁样样呢一个就系中国梦啦。咁但系咧即系大陆人嗰一种嘅黑人憎咧，又同埋香港人嗰种唔同喎。咁到底有啲咩唔同咧？一阵再。讲下先，系啦，咁但系上个礼拜咧就讲到关于呢一个嘅德州嘅枪击案啊，记唔记得啊？呢个就系话喺 德州嗰度咧，佢就有一個嘅自由民主派嘅一啲嘅活動啦，咁樣咁咧，佢就係要捍衞呢一個美國嘅言論自由，因為第一修正案啊嘛，好重要啊嘛，咁樣。咁佢咧就唔可以容許，即係一啲極端嘅伊斯蘭主義者咧，就係、是 入侵佢國家， 唔單止入侵佢國家啦，咁但係入侵佢嘅文化啦。即係我哋美國人，我哋係有言論自由嘅呢一個國家。我点解要、政治正确、你唔俾我画麦可麦德，你凭乜嘢啊？吓，依度系美国嚟嘅，你自己沙特阿拉伯唔俾画嘅呢个你嘅事，但系呢一度系美国，我就要画。 嗯，所以就有咗呢个比赛。 系啦，咁所以就呢个比赛啦，咁样样。咁好明显，即系呢一啲伊斯兰极端分子咧，即系佢哋并唔系自由派咁样样啦。 当然 ，which is 即系如果你听我哋呢一个节目咧，我哋呢一个节目即系西方论坛咧，就系、是、讲。自由嘅吓、就系讲自由主义嘅咁样样，咁好明显咧，佢哋就唔 buy 呢样嘢嘅，因为佢哋就有一个嘅思维啦，就系、是、唔系自由嘅吓、即系呢一个世界咧系阿拉神掌管嘅。咁所以咧，即系如果系有人冒犯阿拉神咧，系应该受到惩罚嘅。咁所以佢哋系要死嘅。咁所以呢两位枪手咧就即系攞咗架撑就谂住去大开杀戒啦咁样样。咁但系呢一啲咁即系咁。危险的活动一定很多 secure 的。这 么敏感的时间。这么敏感的活动一定有很多 secure。那这两个枪手最后都是被 secure 就是射杀了。那好彩的因为如果不是一定就死得人多了。那有很多人看到这件事就哇这件事是好像、那个查理事件、因为、在今年年头就是这个查理周刊、即係有幾個嘅漫畫家咧，都係俾呢一啲伊斯蘭教徒就係射殺死咁樣樣啊嘛嚇，咁、所以當時亦都係有好多嘅團體走出嚟咧，就係、話 I am Charlie, Je suis Charlie，、即係話、我是查理。咁原因就係咩咧？就係、話雖然佢哋唔係每一個人都有畫卡通片啦，咁但係佢就話其實我哋係與查理咧就一齊站立，因為大家咧都係相信呢一個嘅言論自由嘅咁、樣樣， 捍衞呢樣嘢 嚇，捍衞呢樣嘢嗱咁嗱呢個新節目咧，真係新新地啦。而家都新咗一段時間咁但係西方論壇咧就冇認真咁講過呢一個話題嘅咁樣，咁、但係咧喺我之前嘅節目裏邊咧，澳洲路邊社咧就係、有講到呢一個 topic 啦，咁樣就係講關於呢一個查理周刊嘅，咁大家就可以上 YouTube 啊、My Radio 啊、西方啊，唔係嗰個叫咩啊？ 澳洲路邊 唔係，呢個叫做四海文集啊，四海文集啊，咁樣樣就可以揾翻呢一個節目啦。咁嗰陣時候嗰個節目咧就係、叫查理不是英雄。大家記得我咁樣講過嘛？咁點解我話佢唔係英雄咧？因為咧即係個個都以為咧佢哋係為到呢、一個自由啊、民主啊、言論自由發聲咁樣，咁但係我喺個節目裏邊話唔係咯，唔係咯，因為佢哋只不過係唔中意宗教啫，佢哋個個宗教都鬧，咁但係其實即係講到尾咧，佢哋唔係自由主義派嚟，佢哋係左派嚟嘅，而佢哋都係唔想聽到啲佢哋自己唔想聽嘅説話嘅，咁即係我所講嘅説話咧。真係應驗咗啦咁樣樣，因為呢一個 Jean-Baptiste Tourette 咧，真係代表查理周刊啦咁樣樣，即係當佢係被記者問到話，哦你呢件事咧係咪即係呢一個槍擊事件咧係好似查理周刊事件咁樣樣，咁所以就訪問下你有啲咩嘅回應咧咁樣樣，咁呢一個人咧佢就完全將自己咧同埋呢一單 case 咧就 distance 咗，即係話我唔會撐佢哋嘅，呢件事唔關我事嘅，佢哋咁樣做係錯嘅，我哋咁做就啱啦咁樣樣，嗱所以點解？即係當時咧，個跟車好貼啊，個個都話：，查理真係好有勇氣啊！佢哋 係 啊，佢係英雄嚟噶，好支持自由主義啊，好支持言論自由啊！我由頭到尾都話 no 咯，咁樣樣嚇，咁啊應驗咗啦。咁佢點樣講咧？呢條友佢就話即係 to be honest， 佢就話好誠實地説咧，我了解點解你會將我同埋呢一件事作對比，咁但係咧，我要好鄭重咁樣宣告咧，就係呢兩件事咧係完全無關嚇。Thi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one another。咁跟住佢话呢两件事咧系完全绝对不可作出比较咁样样。咁跟住之后咧，佢就继续讲啦。佢就话咧，我哋呢一本杂志咧就系关乎批评所有嘅宗教，我哋唔系只针对伊斯兰教。咁但系咧，即系呢个德州嘅活动啦，呢一个咧系一个反伊斯兰化嘅行动。咁所以咧，呢两件事咧系完全唔同嘅咁样样。咁所以就如我一开始所讲咧，根本呢一个查理杂志咧。根本佢哋唔係捍衛自由主義，佢哋根本就唔係捍衛 言論自由，佢哋淨係唔中意宗教啫嘛，係咁簡單。佢哋係一本鬧宗教嘅一本嘅雜誌，咁、但係關於民主自由啊或者言論自由，佢哋支唔支持呢？基本上我答案是不支持的。那我之前的节目里面呢真的都解释过为什么，那今天都很快讲讲先。因为呢例如呢他们即係好，因為佢哋係即係左派嚟嘅嘛，咁樣嚇。咁當時法即係而家法國都有啦，就有呢一個嘅即係所謂嘅極右嘅政黨啦，就叫法國國民連線啦，Jean-Marie Le Pen 嗰個啦，咁樣。咁咧佢哋係lobby 政府咧，就係要將呢一個嘅政黨咧，就係要除佢名嘅嚇，即係因為佢哋嗰個政見同佢唔同，所以咧我要除佢名咁樣。咁同埋佢哋都咧係支持移民嘅咁樣，咁但係因為呢啲係左膠啦咁樣，咁佢哋根本就見唔到中東嘅移民，同埋咧國家伊斯蘭化，同埋國家伊斯蘭化會導致你呢一啲漫畫家俾人射殺咧，佢係覺得呢樣嘢係完全冇關係嘅，咁樣，咁所以即係就好似我咁講啦，就係即係呢一班友咧，所以點解 I'm not Charlie 咧嚇？我之前咁樣講，我一月話 I am not Charlie， 我今日都係咁講 I am not Charlie， 因為呢一啲人咧根本就唔係支持言論自由，佢哋唔係支持民主，佢哋只不過咧係想鬧宗教啫，而事實上佢哋係鬧基督教啊，同埋所有其他教咧，系根本系闹得多过伊斯兰教嘅咁样样，咁所以即系系啦，大家唔好跟车咁贴啦，咁样样。好啦，咁今日咧，系啦，就系讲下呢一个嘅，即系六四事件啊，同埋华人喺九十年代嘅移民啦，咁样样。咁喺九十年代移民嚟嗰阵时候咧，即系就咁样样嘅，因为咧，即系尤其是香港人啦，咁样样啊，即系都是在九十年代是早期去到很多不同的国家这样，那都是有建立一个的社区这样的。其实华人真的其实早真的已经在很早期真的掘金那时候已经有来了这样。那但是真的一次过无端端在几年之内很多华人涌入来的时候呢，就真的是九十年代。那我觉得呢，真的我记得当时我真的读小学那时候呢，我回那间学校其实一开始可能整个 grade 啦，即系百零人里面可能系有四五个 Chinese 嘅咁样， 即系成个级，成级 系啦，系成个级啦咁样。咁跟住之后到我系即系六年班毕业啊咁样，系有成三十个嘅咁样，即系几 倍升 嘅，系啊，升咗五六倍咁样嘅。咁跟住你会见到每一年咧，即系都会有更加多香港人咧，就系join 啦咁樣嚇。咁其實喺九十年代咧，其實大部分都係香港人嚟嘅，即係我哋話 Chinese 嘅，其實就係廣東話咁樣。咁所以尤其是我哋早期嚟到澳洲啊咁樣，當人哋問你係咪中國人咧，即係我哋唔會好似今日咁敏感咁樣嘅，嘿係中國人咪中國人咯，有咩問題咧咁樣，即係我哋都會叫自己做中國人，因為嗰陣時候冇大陸人啊嘛，嗰陣時候就係中國人同埋 大陸，會有對比喺度， 係有中國人同埋大陸人之分嘅，即係反而咧香港人就會叫自己做中國人，咁但係咧大陸嚟嘅嗰啲就叫做大陸人咁樣，所以係中國人同埋大陸人之分。咁但係而家咧，即係慢慢就開始變咗啦。中國人咧就係大陸人，咁香港人咧就叫翻自己做香港人，就係咁樣嘅。咁首先講下即係點解香港人嚟到澳洲就唔係一個好嘅公民啦咁樣。咁頭先即係一開始喺節目都有講過啦，咁樣就係即係當華人，即係尤其是香港人啦咁樣，去到澳洲啊或者係世界各地唔同嘅國家嘅時候咧，即係你一開始個即係嗰 part 都講得啱嘅，就係即係佢哋嚟到嗰陣時候可能係一開始係冇咁多錢嘅，因為始終你都係啱啱要 fresh start 係咪？咁從頭開始就一定係唔容易嘅，亦都係有好多困難啦咁樣。即系移唔移民呢一个问题，其实系一个赌注嚟嘅，其实系 系啊，绝对系啊， 即系你唔知道你会唔会搬嚟澳洲，你会唔会成功啊嘛，即系你唔知道你面前系点噶嘛吓，咁所以即系我都好佩服即系即系包括系咯，佩服我父母啦咁样样，同埋即系其他系即系有心即系将自己子女或者自己嚟到外国嘅，即系其实系佩服嘅咁样样，因为佢哋系即系一个好大嘅注嚟噶嘛，即系你之前认识嘅人嘅，你之前生活嘅地方就离开啦，咁样就去一个新嘅地方咁样，即系如果我系 学英文长大的咁样，咁即系其实我去世界各地都容易啲嘅，其实都吓，即系如果俾我嘅去马来西亚冇问题噶，咁样因为嗰度讲英文啊嘛，我去英国都 OK 噶，我去美国都 OK， 我去加拿大都 OK， 即系个冲击唔会咁大啊嘛。但系你从一个 啲啦，唔系冲击嘅， 系啦系啦，即系如果系澳洲有啲咩大事啊咁样样，咁跟住之后我成家去加拿大嘅咁样样，或者成家去美国啊，去英国啊， 都生存到， 都 OK 啊，即系同英国差唔多嘅啫嘛。其实而家系咪？ 英文啫嘛， 系啦，因为都系英文世界。但系你从香港咁跟住之后去到 一个讲英文嘅国家， 一个讲英文嘅国家系系唔容易咯，咁样样。咁所以真系都非常值得佩服嘅咁样样。但系个情况就系点咧？就系、是。尤其是早期啦，即系九十年代初去到二千年中，即系呢一段时间咧，其实香港系一路起飞嘅吓，其实真系唯一系跌咗落去嗰下系2003年啊嘛，咁样吓沙士嗰个期间啊嘛，但系基本上沙士之前咧，即系九十年代，即系九十年代头啊，去到沙士中间系。是香港起飞和经济最好的时候，没 有 那几 年的经济爆破的时候， 是的，是经济最好的时候，所以即你如果是在澳洲的，你就要重新开始啊，咁样样，咁你无论系做生意啊，即系除非你有好多钱啦，咁样样，咁但系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咧，基本上你会见到喺香港收打工嘅，即系佢哋会哇你又赚咗咁多钱，所有嘢咁好，咁但系我就喺呢一边就咁回啦，咁样样，咁所以其实有好多人当时咧就觉得，哎呀，即系自己系戆居咗嘅咁样样，哎，点解俾即系几架坦克车吓咁跟住之后就系啦，就执包袱嚟到澳洲咧，咁跟住或者去到美国咧，你睇下而家几惨咁样样，咁所以就有好大嘅怨气啊，咁亦都系有好多人咧就系、是、决定就回流啦，咁样样，即系回流咗成半添，我谂都， 我谂都有。 系啦，咁跟住之后就翻香港啊，重新再开始过嘅，但系嗰啲就死啦，因为你回流咗之后， 不出声， 因为你回流咗之后，咁跟住之后就沙士同埋各样嘅经济爆破啊，咁样样，咁跟住而家今日就变成咁啦。咁但系都好，因为起码你自己手上都有本 passport 可以随时翻翻嚟，欢迎你咁样样。咁所以即系喺成个九十年代嗰个文化咧，咁样样，即系纵使香港之后冇咁好都好啦。但是九十年代就是酝酿了一个文化呢，就是令到香港人在澳洲是觉得自己很惨的。觉得自己是被亏待的。即是感觉是不开心的，即是赚钱又赚得少啊。 好悲观。 是啦，好，即是好悲观好灰的这样。这个其实每一个人有自己的感觉，即是他自己的一回事啦，这样。但是我哋點解香港人係一個咁差嘅公民咧？咁樣樣就係因為即係當你去到另一個國家嘅時候，即係人哋係歡迎你嚟，咁其實你係好應該珍惜呢一個嘅機會啦。因為其實事實上呢啲西方國家事實上真係好過香港，其實就事實上係咪？即係你又免費有書讀啊，即係有睇醫生啊，即係唔好講居住環境，你間屋就算窮嘅，你點都大啲啊，係咪先？係咪？ 即係社會福利絕對好過香港。 係啦，咁但係你就成日同人講話，哦，我自己係個二等公民喎，係咪？即係其實咁樣你係好冒犯澳洲呢一個國家，或者無論你去到係坐移民監啊，即係攞袋鼠簿啊、唱歌啊，即係呢一啲咁嘅詞語，你根本就唔尊重人哋嘅國家俾你嘅呢一個嘅權利。另外就是二等公民的这个 terms 呢都是真的很冒犯性的这样。因为你想想人家这个国家他是给了一个公民的身份，你没有说一什么叫一等和二等公民。同 样的权利，他不会说给少你的，即不会一个礼拜 给政府福利你给少100元这样，不会的嘛。 但其 实 他应该的。 他当你和自己真的在这个国家出世长大的人，即是同样的对待。 系咯吓，咁反而咧，你喺香港，你即系我成日都讲，你公民身份都冇添， 冇国籍。 系啦，你冇国籍，你冇公民身份，你嚟到澳洲，人哋俾你一个即系100%嘅公民身份，你仲要话自己，你仲要话自己系二等公民咁样样。嗱，你即系如果系有一个自己咁样嘅睇法都唔紧要咁样，咁呢个系你嘅自己嘅睇法啦。咁但系你将呢一件事咧就投射咗喺人哋嘅身上，明唔明啊？即系你 或者同啲朋友食饭嗰阵时喺度讲。 你就覺得自己個待遇好差咁樣，咁跟住之後咧，你就話俾人聽啊，呢個國家幾唔好啊咁樣，咁所以即係香港嘅唔好嘅公民最主要個情況就係點咧？就係佢哋好灰。 亦都係會將自己嘅不滿咧，就係推落個政府嗰度。咁啊，一方面嘅好處就係咩咧？即係當呢一啲事情發生啦，咁樣樣，即係其實係有好處同埋壞處嘅咁樣樣。咁個好處咧就係、是、即係好多香港人咧就係、是、發奮圖強咁樣樣啦，即係佢哋係希望可以做得好啲嘅， 做小生意啊，開餐館啊咁樣。 嗯，係。咁、但係佢哋最主要係希望想想自己嘅生活好啲咁樣樣，因為佢哋就係知道我哋而家生活是不好的，所以一定要无论是做生意、啊、或者打工，即都要比其他人勤力同埋发奋图强咁样样，咁令到我自己可以有一个好啲嘅生活。咁而事实上，好多香港人真系喺呢方面都真系做得好好嘅咁样样。咁但系嗰、那个来源系咩？即系呢个动力系咩咧？其实呢一个动力咧，就系、是、来自一个妒忌嘅动力嘅咁样样。 哦 就是因为香港人来到澳洲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二等公民，他觉得自己是没那么好这样样、所以就希望可以、即自己努力一点这样样，就可以在、即社会里面可以抬得起头、 哦、那这个都叫做正面的妒忌、啊、 这个是正面的妒忌但是个个唔好嗰嗰一方面系咩咧？就系、是、佢有一个即系 you 我叫 you against me mentality 嘅，即系佢觉得我系中国人，你系鬼佬、我要俾你睇我有几犀利，我即系李小龙嗰种咯，我唔系东亚病夫嗰种咯，咁、样样。咁所以其实即系李小龙话我唔系东亚病夫呢啲，即系你如果睇好啊精武门，你觉得好鼓舞，咁但系其实上呢一个系一个好负面嘅一啲嘅思维嚟噶嘛，系啦，即系你系觉得。白人是敌人嚟嘅，我要做得好啲嚟到 show them 嗰种嘅思维咯，咁、样。但系人哋唔系咁谂噶嘛，你明唔明啊？即系人哋白人佢只不过系话，哦，唔紧要， 好欢迎你， 系咯，我欢迎你咁样。咁人哋佢咁多代喺澳洲住，又即系又建立咗自己嘅圈子啊，各样。咁佢哋系。是有可能有大屋住啊，各样咁都好正常啊，咁样样。又或者佢喺社会里面当然得到更加大嘅认同啊，咁样有好啲嘅地位啊，咁正常啊。咁你都唔会觉得即係一个正正常常嘅人去到香港又冇人脉又冇成嘅咁样就可以喺好短期内咁你之后可以即刻去到好高㗎嘛，好高嘅地位，除非好劲啫，係咪？咁所以其实呢一啲情况系正常嘅。咁但係香港人呢就当咗即係本地人呢系一个敌人。 假想敌，我知道呢个名 字。嗯，系啦。咁、所以例如嘅，即系 Pauline Hanson 啦，咁样样。咁其实香港人嚟到嗰阵时候，就因为觉得自己好惨咁样样。咁同埋即系。这个都很正常的，就是香港人就很想同埋自己人咧，就是居住一起啦，咁样，所以就会有很多的唐人埠啊，咁样好多 Chinese 嘅 suburb 啊，墨尔本有 Box Hill 啊，咁样，咁喺雪梨有 Hurstville 啊，Chatswood 啊，咁样，咁个个都是住在同一个圈子里边咁样，咁亦都系唔愿意离开啦，同埋唔愿意同其他人系 mix 埋一齐嘅咁样。咁但系其实澳洲时候成日讲呢一个嘅多元文化主义咁样。咁其实多元文化嘅意思唔系你呢度一忽中国人，呢度一忽日本人，呢一忽阿拉伯人，咁跟住呢度一忽白人，其实意思唔系咁样嘛，意思就系要你哋 mix 啊嘛。咁但系你就系唔 mix 咯，咁样。咁但系。但是这个根本就是多元文化主义，就是 mix， 即是大家了解不同的文化嘛，这样。但是很有趣了，就是当中国人去到一些白人的地方里面，我叫做所谓的占领啦，这样。咁跟住即係中國人就會話：，嘿，你唔抵得我多人啊！咁樣樣，我係咁樣樣啦。咁所以其實咧，喺九十年代個情況就係咩咧？就係、是、可能有好多中國人就大大聲聲去啲公園嗰度啊，咁樣樣。咁跟住之後就坐埋一齊，大大聲聲咁樣樣，就去到一啲鬼佬嘅地方，咁樣就佔領人哋。咁跟住即係啲算啦，即係啲鬼佬佢好大啦，咁樣就有一嚟咁樣樣。嗱，咁但係今日好搞笑啦，因為咧而家即係即係近呢十年啦，就更加多即係啲中東人嚟啦，咁樣樣。咁跟住咧就輪到啲中東人做 exactly 嘅同樣嘅嘢咁樣，咁但係咧就開始霸分中國人呢啲地盤，咁跟住啲 Chinese 喺度幾吉㗎啦就。咁所以其实呢一个系好搞笑。 咁当初系点样？ 其实呢个系好搞笑。咁所以即系点解即系中国人嘅行为系会令到好多好多白人啊，即系主流社会嘅人系见到系唔中意咧咁样。咁其实系好正常，你都其实唔可以 blame 人嘅。根本香港人吓、即系当年喺九十年代做紧嘅嘢，其实根本就系同大陆人喺香港做紧嘢一样嘅啫嘛。其实系即系好多大陆嘅新移民嚟到咁样，咁跟住之后佢。是在街上面大大声声讲普通话的。 其實如果有好多大陸人即係圍埋成班大大聲聲講廣東話，咁跟住之後即係跳佢哋嗰啲紅舞啊咁樣樣。香港人見到，尤其是真係聽熱血時報嗰啲，一定會嬲嘅，係咪？喂，咁但係事實上你睇今日澳洲因為 Eastwood 啊 Town Centre 咁樣喺雪梨 Town Centre，真係好即係唔係淨係大陸人跳啲紅舞啦，即係都有好多呢一啲啦。咁但係都有好多香港人係耍太極噶咁樣，又係大大聲聲開住個麥咁，跟住之後耍太極噶咁樣。大陸人去香港揾啲公園大大聲聲跳紅舞，同埋香港人去到澳洲喺啲 Town Centre 嗰度大大聲聲咁耍太極，有咩分別啊？ 冇分別。 咁所以其實香港人根本就係做緊 exactly 嘅嘢，咁但係只不過係香港人帶自己香港嘅習慣去到澳洲，咁但係大陸人就係帶自己啲習慣去到香港咁樣。咁所以即係我有時都明白咧，即係我最近睇緊《來生不做香港人》嗰套劇咧，咁其實即係就講到嗰、那個咩啊？即系嗰大陆人嗰两夫妇咧咁样样，佢闹香港人又讲啱嘅，即系有一方面，即系佢就话，哎，啲香港人系咁样样噶啦，即系你去到外国，人哋歧视你就得啊，咁跟住人哋去到香港，你就歧视人，即系佢，但系唔系净系话大陆人，佢无论菲律宾人啊、黑人啊，即系你都歧视佢咁样样，咁所以呢一个就呢一个就好有趣，咁同埋即系个情况其实都系咁样样嘅，咁另外啦就系咩咧即係當香港人係去到澳洲嗰陣時候咧，就唔融入社會啦咁樣樣。咁當你唔融入社會嗰陣時候咧，就好似我咁樣講啦，就好似 Pauline Hanson 啊，即係一啲嘅政客咧咁樣樣，就走出嚟就係話：喂，點解你唔融入我嘅社會？點解係要我哋白人即係即係聽你嗰啲炮仗啊，或者要睇你嗰啲睇你嗰啲舞狮啊咁样样，点解系咁样样？咁但系你哋就唔翻嚟尊重翻我哋嘅文化咧？ 但而家真系，而家就算过嚟澳洲咧，你真系可以唔识英文都可以喺澳洲度住，即系佢哋个社区已经系大到咁样，即系佢哋觉得自己个社区已经扩阔得即系点啊？擴展得好犀利咯，即基本上係其他人係已經差唔到隻腳入去咁滯噶咯。 係啊， 所以佢哋更加唔願意去，即係我使乜學英文啫？我根本都唔需要講英文。 係啦，咁所以其實個問題係越嚟越差嘅咁樣樣。咁同埋即係更加麻煩嘅就係咩咧？就係、是、開始咧就係、是、華人越嚟越多之後咧，就係、是、開始建立咗一個政治嘅勢力啊。咁呢一個政治嘅勢力咧，亦都係更加咧令到本地的西方人反感的咁样。好，咁我哋转游翻嚟之后继续讲。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守西方价值，捍卫自由主义。西方论坛， 好啦，翻嚟第二节嘅西方论坛，今日咧就系适逢六四事件啦，咁样样，咁就讲下因为六四而移民嘅华人，尤其是香港人。去到外國的行為啦，咁樣樣，咁我即係一路都講緊啦。其實香港人咧係應該係反省嘅，香港人係應該反省嘅咁樣樣。咁頭先就講到關於 Pauline Hanson 啦，咁樣樣，咁佢就其實講一句好簡單嘅説話啫。佢雖然係講得點樣講咧，即係佢係冇咁修飾嘅，因為佢只不過個女人仔咁樣樣，咁只不過佢係好直接咁樣講，即係佢唔會修飾佢嘅説話。咁但係佢就話點解有咁多Asian 又點啊？亞洲人就自己堆埋一齊咁樣樣，點解佢唔融入呢個社會？咁所以之後咧，就令到好多亞洲人咧，就係即刻走出嚟反駁佢啊！咁樣，我哋對呢個社會都唔知幾大貢獻啊！ 女魔頭嚟啊，妖言惑眾。 係啊，咁即係又將佢妖魔化咁樣樣，即係亦都係話佢好似希特拉咁樣樣啊！咁我之前節目都講過啦，其實當時我聽到人哋話佢好似希特拉，我好驚噶，因為嗰陣時我得五六歲嚇，得嗰五六歲啱啱知道希特拉，哇！ 即係對我嚟講係 news 嚟噶嘛。哇哇，呢個人殺咗幾百萬於猶太人㗎咁樣。係啊，咁同埋我嚟澳洲嗰陣時候，又真係真真正正喺電視見到，即係人俾坦克車碌死啊嘛，大佬係咪？咁當即係呢啲華人報紙，好似《星島日報》啊、《澳洲新報》啊咁樣大大隻字咁樣要咁話呢一個係女魔頭嚟嘅，即係佢係好似希特拉咁樣樣嘅。你話我驚唔驚啊？幾歲嘅小朋友係咪？哇，幾驚啊，大佬！咁但係其實呢個女人佢只不過好簡單，就係話你亞洲人咧係應該融入社會，係咁簡單啫咁樣。咁但係香港人咧，佢就建立咗呢個叫團結黨，咁就係一個中國人嘅黨嚟嘅。佢嗰個黨嘅政策咧，只係好簡單，就係反 Pauline Hanson 就係咁簡單嘅啫。咁但係佢之後可能有啲叫做即係華人嘅議題啊咁樣，例如當年嘅新州省長啊 Bob Carr 咧。就想有呢一個嘅味精標籤咁樣，因為佢話咧，即係好多新州嘅食肆咧，嘅味精咧就落得太犀利啦，你落到黐咗線嘅咁樣樣嚇，即係好明顯咧，落得最多味精嘅就係唐人餐館啦咁樣樣，咁所以。咁所以其实呢个都好正常啊，其实就吓咁样样，而有呢一个嘅味精标签咧，都唔系一啲咩嘅种族歧视嘅嘢，因为味精系对身体唔好噶嘛，大佬系咪？咁但系咧，即系团结党呢一班友又走出嚟啊，咁样就话呢件事系种族歧视嘅咁样样。咁所以如果你系睇翻呢一个党佢即系曾经为社会做过啲咩嘅，就两大政策，一个政策咧就系打击 Pauline Hanson， 第二个政策咧就系阻止咗呢一个嘅。味精标签嘅咁样样，咁所以如果大家嚟到澳洲真系食嘢，咁即系有味精症发作啊，咁样样咧，咁就要多得呢一个嘅团结党啦，咁样样。咁但系除咗呢两个政策之外咧，即系呢班友基本上系咩都冇做过嘅咁样样，咁又唔可以咁讲嘅，即系因为佢哋都系有 啲嘢 吓，都有啲嘅，咁但系嗰啲系黑材料嚟嘅，咁啊费事讲啦，大家自己上网抄翻啦，咁样样。嗱，咁但系咧，嗱呢一啲社即系呢啲社区团体啊，华人社区团体啊，叫做社团啦，又或者系呢一啲华人嘅政党咧，即系喺澳洲就系反而令到。澳洲的華人更加不融入社會的咁樣嘢，嗱咁點解咧？即係我哋唔好睇佢，即係我就唔講翻件事係即係發生來龍去脈係點住啦咁樣嘢。咁但係我哋淨係用 common sense 嚟到睇呢一件事啦咁樣嘢。嗱咁如果我是一个的华人领袖啦咁样。咁我好明显呢即係好想喺即係社会里面德高望重咁样。咁我点样先至係可以得到支持呢？我透过啲咩途径可以得到支持呢？我系咪会搵鬼佬支持我？ 即係搵返自己嘅人民啦。 冇错啦，梗係搵返唐人啦咁样。咁首先要做啲咩呢？咁第一件事呢就係去到一啲嘅华人社区团体，例如澳洲嘅澳华工会啊，或者係华人服务社啊，即係嗰啲咩乜嘅华人乜鬼嘅基金啊，慈善基金啊嗰啲咁嘅嘢，就喺里面呢做執委咁样，做 volunteer 做執委咁样。咁喺里面呢 有少少地位啦。 系啦，就开始认识好多人有地位啦，咁样样。咁尤其是嗰啲嘅活动啊，每一年都有啲annual dinner、general meeting 啊，咁样样。系啦，咁我可以走出嚟咁样样。咁呢一啲 annual general meeting 同埋呢一啲活动咧，就必定咧系会请一啲嘅市议员啊，同埋一啲嘅区议员啊、国会议员啊嚟到参加嘅，系咪？咁参加嘅时候咧，喂，我细聪。是会长喎，咁跟住之后派卡片啊，又影相啊，咁样。咁主流传媒当然唔会报道你呢啲咁嘅嘢啦，係咪？嗱，咁但係呢澳洲版星岛日报同埋澳洲新报就会啦，咁样。咁所以就喺呢个嘅即係澳洲星岛啊新报嘅社区版呢，咁就会出即係澳洲华人社区团体会长世聪与呢个议员会面咁样。咁跟住之后又握手啊。 就有张相特别有一张相系要握手嘅。 係啊， 或者搭晒膊头影相。 错啦，嗱咁无论系派卡片啊方面啊，即系起码即系我已经同呢一个议员啦就建立关系啦吓，同社区团议员建立关系啦咁样。咁另外咧之后就点样咧？嗱呢一啲议员咧就见到我世聪，几有资历啊！哇，喺呢一个华人酒楼富丽宫。请成400-500个华人，即系你谂下一个议员去到呢一个活动里边， 你应该系有头有面嗰啲嚟噶啦。 系啦，冇错。咁跟住就见到，哇！选票、选票、选票、选票、选票、选票、选票， 流晒口水。 冇错啦。咁跟住之后佢就会点样样咧？ 世聪 啊，佢就会世聪 ，you know you've been doing such great work in the local community. So what I want to ask you is this.How do I get into your business? 咁跟住之後就大家開始傾偈啦，咁樣樣。咁我就話，哦，揾人嚟幫你拉票冇問題。咁但係我有啲咩著數先？咁樣樣。咁跟住之後咧，佢就話，嗱，我有啲咩著數咧？咁樣樣。咁咧當然著數咧就係有兩種嘅。嗱，一種著數咧就係俾你自己個人啦，另一種咧就係俾你嗰啲團體咁樣樣。嗱，咁點解咧？因為俾你自己團體其實對嚟講都有著數噶。嗱，首先咧，你呢、這個澳洲華人即係社區團體嘅，即係世聰你做會長咧、你就揾我哋 apply funding 咁樣樣。我哋見你做嘢做得咁好，撥啲funding俾你，我撥翻瞄幾兩瞄俾你哋。咁跟住你就喺呢個團體就正啦。咁樣你有瞄幾兩瞄啊嘛，你咪請人咯。 係咯、 你就請人咧，就係、是、令到你。呢、这、一個華人嘅團體咧，就做得越嚟越大，做多啲社區嘅活動啊，咁樣樣，即係同啲老人家食飯啊，咁樣叫蛇齋餅種啦、啊。其實都係澳洲版嘅蛇齋餅種。 但係同時間，你個民望就越嚟越高噶咯。 係啦，其實咧，即係政府俾緊錢呢一個團體嘅時候咧，其實係幫緊我，因為我攞呢一嚿錢嗰陣時候咧，咦又握多次手，又影多次相嚇，咁、簡單咁樣樣。咁跟住另外嘅就係咩咧？就係、是、喂，我而家手頭上有幾百人咁、樣樣，我無論要係幫人拉票嘅各樣咧，其實都係即係我好搭馬嘅，即係有好多人可以出嚟幫到你手嘅咁樣。咁所以咧，即係當我開始參與呢一個議員嘅政黨嘅時候咧，理鬼佢邊個黨啊？係咪呢啲嘢？咁所以點解好多環政客佢啲黨轉嚟轉去㗎？佢哋冇所謂㗎，啲黨 doesn't matter， 我做到議員咪得咯。 总之有报纸上就得噶啦， 系啦，咁跟住即系之后就点样咧？就系、是、嗱，我哋呢一班人咧就支持翻佢，咁跟住咧佢呢一个系省或者系即系国家政府嘅选举啦，咁但系佢哋咧就揾人支持翻我嚟到做呢一个嘅市政厅、local councillor， 咁、你慢慢做得好咯，咁之后咪俾个参议院嘅席位你咯，咁样，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你可以。有几多人先？有几多人系可以 under your control 先？系咪？嗱，咁所以嗰、那个问题咧就喺呢度啦，就系、是、一个华人社区领袖要成功嘅时候咧，就系、是、一定要靠住呢一啲华人社区嘅团体咧，就系、是、统领一大班戆居嘅人吓。嗱，呢一啲人咧，其实 讲到咁直接 吓。嗱，呢啲人即系你统领嘅人系戆居系好重要嘅。喂，其实系咁样样啫嘛，蛇斋饼种都系噶。你蛇斋饼种俾啲聪明人嘅咩？你蛇齋餅粽俾蠢人噶嘛？系咪先？ 諗都唔諗嗰啲啊！ 系啦，冇錯。咁所以即系嗱，呢一啲議員啊，咁首先咧就要同即系自己嘅華人媒體啊，各樣啊，就建立好嘅關係先啦。無論喺啲報紙啊，或者電台啊、電視啊，建立好嘅關係啦。咁好容易嘅啫，即係你喺所有活動出現下咁樣，你又代表你自己個會 或者 sponsor 下、贊助下一啲活動啊， 冇錯啦， 好 exactly， 你諗下嗱，因為其實你呢啲報紙啊嗰啲咁，其實佢哋都係靠 sponsor 噶嘛。 啊、 我呢一個咩華人乜鬼嘢團體啊咁樣。我喺你呢一份报纸卖广告嘅、你敢插我？咁同埋其实大家互惠互利啫，系咪先？我有一日做咗议员嘅，你呢份报纸，我唔会代驳 你 嘅， 好啦， 系啦。咁所以其实真系喺个环社区里边，就算唔同党派里边嘅人咧，其实真系个关系咧都 OK 嘅，因为始终佢最大嗰、那个嗰、那个嗰、那個中心最大嗰個 loyalty 根本就唔喺自己嘅黨裏，最大嗰個 loyalty 係個華人社區，咁樣。而華人咧都係 swinging voter 嚟嘅，即係好少係話我一定投曬自由黨，或者我一齊投曬工黨，係會轉噶。係 啊， 咁、所以你會見到有時好搞笑嘅，即係 邊度著數多咪投邊度咯。 冇錯啦，你會記得咧喺2007年嗰次選舉啊，即係因為陸克文識講普通話啊嘛，咁所以啲華人個個發曬癲啊嘛，係啊。你見到喺 Eastwood 啊咁樣，冚唪個個都支持曬陸克文㗎咁樣。咁但系过咗一个 election 之后咧，知道超原来呢条戆居啊咁样样，咁跟住之后就各散东西啦，咁一半啊自由党，一半就工党啊咁样样。咁但系其实华人嘅即系支持者，佢系两边揈嚟揈去啊，佢系冇所谓噶，因为佢哋唔 care 噶，即系佢最紧要系有啲咩 有福利有着数， 系啦，有啲咩着数先，其实最主要系咁样样。咁所以即係当我呢一个嘅议员啊咁样成功咗啦，咁我就叫统领呢一班人啦。嗱，咁所以当我做呢一个嘅领袖嘅时候，我透过啲咩途径，或者我要同呢一班嘅羊啦，我叫做即係呢班嘅羊啦咁样，佢哋除咗我间唔中俾啲好处，佢点解要支持我？点解要支持我呢？即系点解佢出嚟投票支持我呢？咁基本上咧，即系我可以俾两个原因佢。一个原因咧， 就是要嚇佢哋，就是話如果你唔投我，你會死嘅咁樣。嗱，咁呢一個咁呢一個方法咧，就係當年 Pauline Hanson 出現嗰陣時候用啦，咁樣。係。呢一個係其中一個方法啦，咁樣。咁所以當 Pauline Hanson 出現嗰陣時候咧，啲華人政客就走出嚟就嗱，你睇下 Pauline Hanson 佢幾危險。嗱，其實佢係只不過係成個議會有200多人嘅其中一個，睇下佢幾危險。如果啲議員哥支持佢講啲説話咧，你哋啲中國人全部都要被遞界出境噶。哎呀，佢講。啲说话咧系法西斯，好似希特拉咁样样噶，咁好多嗰啲好似洋嗰啲民众咁样样，即系同我嘅五六岁嘅智商就差唔多，就真系惊自己咧就系会被火车送去呢一个嘅集中营，咁所以佢哋咧最后就真系即系支持咗呢一啲嘅华人政客啊、团结党啊各样咁样样啦。咁所以第一咧就系靠威吓啦咁样，嗱咁但系人唔系咁容易吓噶嘛，你睇下我而家即系我而家20多岁啦，系咪咁样？我而家20多岁啦，咁如果而家有啲华人政客话俾我听，哎呀 ，Pauline Hanson 佢危险噶，佢会点样？我黐线嘅。你有冇睇西方報紙㗎？你有冇睇 The Australian 啊？你有冇睇 Daily Telegraph 啊？嚇、你有冇睇 The Herald Sun 啊？你睇下人哋點樣寫啊？你咁樣好明顯呃人啦、啊，咁樣你邊度呃到啊？你當我白痴啊？咁樣咁所以咧，對呢啲政客嚟講咧，即係除咗嚇人哋之外咧，另外一方面咧。就是要確保呢一啲嘅羊仔咧，就千祈唔好離開羊群， 唔好有疑心，即係繼續蠢落去。 唔好离开羊群啊，即系留翻喺呢个华人社区里边，唔好走啊。咁所以咧，佢就会就口口声声话哦学英文啊咁样。但系其实事实上呢一啲政客会唔会想去学英文咧？ 唔会啦， 就唔会。你最好唔好学英文，因为你一唔学英文，我就可以 控制到你 吓、控制资料吓 control information 就 control 资料咁样。咁所以当我讲啲咩说话俾你嗰阵时候咧，你就即系全部就接受， 即系睇报纸得噶啦， 但 系睇中文报纸咯，千祈唔好睇英文报纸。 系啦，冇错，因为如果你哇，你知道 就睇 TVB 得噶啦。 系啊，你知道外边事实上真系发生啲咩事嘅，原来外边有啲人唔系咁讲嘅，原来。啲人冇人你所想象中咁種族歧視嘅，你個思想係會唔同咗嘅。咁所以即係我自己都見證住我自己屋企嘅改變，即係一開始嚟全部都係睇星島日報嗰陣時候，又都係嗰種嘅華人嚟嘅，都係話鬼佬好種族歧視啊咁樣。但係開始聽多啲主流媒體啊、電台啊，就發覺咦原來我係俾呢班友困緊，原來我係俾呢啲人利用緊我，即係其實係之後先知道啦。咁所以呢一啲華人嘅政客咧。即系佢哋就口口声声就系话要diversity 啊，即系要大家 mutual understanding 啊，即系各样嗰啲，其实系假嘅。咁佢哋同时亦都系呃紧鬼佬钱，因为即系啲鬼佬子政府啊咁样样咧，即系佢哋希望俾多啲钱呢啲团体，系可以令到佢个社区系更加融入主流嘅。咁但系其实情况唔系咁，你越俾钱佢就越唔融入。你越俾钱佢就越唔融入。你想想所以即其实不用话看看个情况是怎样，因为我告诉你在澳洲的情况 exactly 就是这样。但我就告诉你个来龙去脉，这些其实全部都是 common sense 的。如果你是将这件事 apply 在香港将来会怎样，其实都会是很相似的。你想想如果是有一些政府的 grant 的这样是被是俾民建聯，咁跟住之後，民建聯嗰啲即係社區服務就全部俾曬大陸人嘅咁樣。你諗下，如果你係想呢一個社區融入社會嘅，你俾多啲錢佢好啲，定係唔俾錢佢好啲咧？嗱，如果你係俾咗錢佢咧，佢呢啲民建聯佢做啲咩活動啊？即係佢話即係可能會一個北京文化日咁样嘅，咁跟住就将所有北京嘅文化咧，北京嗰啲舞啊，简体字啊，就摆晒出嚟，咁跟住即系令到我哋大家可以互相了解啊，咁样，咁佢哋咪唔融入社会咯？咁但系如果你一毫子都唔俾佢，总之你嚟到香港，我唔俾钱你，你自己搞掂。咁佢点都要自己学繁体字，佢点都自己要学广东话，咁同埋佢点都系要即系融入社会啊嘛，系咪？咁但系呢啲政府咧就系太戆居啦，咁样就即系不停俾钱佢，但系越俾钱佢咧，佢就越。唔融入社會咁樣，咁但係個情況就係咩咧？當個政府停止俾錢佢嘅時候咧，呢啲華人社區團體就會發爛渣啦，就話呢個黨種族歧視嘅咁樣樣 嚇。咁你唔幫我哋，唔搞錯啊？ 係啊，咁所以即係呢啲華人政客嚟講咧，即係佢哋最重要就係咩咧？就係要令到呢一啲嘅華人咧，就一路都係留喺呢一個嘅 泡泡呢個 bubble 裏邊咧，就唔好離開佢。咁同埋一路咧嚇佢哋，就嚇啲華人咧，就係話嗱，如果你唔投我哋咧，啲鬼佬咧就會踢你走啊。咁所以點解佢要不停要講呢一個種族歧視嘅故事咧？咁樣樣，所以點解喺澳洲種族歧視嗰個故事係講得咁盛行咧？個最主要嘅原因咧，就係因為你越話鬼佬種族歧視嘅，你越容易控制到呢一班人。喂，其實你如果係一個華人嘅政客嘅，如果我要同啲即係同呢一班羊講啊，其實咧我哋個經濟政策嚟講咧，嗱艾保特嘅政策咧就係比較好嘅。嗱，雖然咧我哋而家咧係勒緊褲頭一段時間啦，咁但係對於澳洲經濟長遠嚟講咧，就係會好啲嘅。啲阿伯唔會理嘅， 嚇 佢唔會理嘅。我自己試過。喺一個叫一個選區嗰度咧，係做訪問啊咁樣樣。咁呢個選區係 Cabramatta 咁樣，就係最多啲越南嘅華僑啊咁樣樣。咁佢派子仔最叻嘅其中一個阿伯咧，咁佢就係咁樣講嘅，佢不停咁樣講，佢就誒投工黨，投工黨，工黨派錢嘅，工黨派錢嘅，誒唔派錢乜都唔使講啊，誒工黨派錢嘅，佢咁樣講喎。 但係你諗下啲普通市民聽到係，但係你諗下你普通市民聽到好開心噶咯。 唔係啊，唔係普通市民啊，啲華人市民聽到開心，但係你諗下啲鬼佬聽到呢一個阿伯，係聽到呢一個嘅華人嘅阿伯，咁跟住之後不停喺 Cabramatta 話 ，Oh government hands up money to you， 即係如果佢側邊有一個翻譯機咁，要即刻譯咗 ，Oh government give you money，government give you money， 你諗下啲白人聽到係會幾厭惡。 嗯。 咁所以點解人哋種族歧視你呢？應唔應該啊？呢啲人值唔值得歧視啊？咁樣樣，咁但係唔係嘅，即係我哋即係身為一個成熟嘅，即係華人喺澳洲啦，咁樣樣，其實。我哋如果系要保护华人呢一个 brand 啊，你明唔明？如果我哋要保护华人呢一个 brand， 我哋系应该走出嚟话，即系当有啲鬼佬话，哇，你有冇搞错啊？你话政府咁样派钱真系咪路啊？咁样样，我哋身为华人要保护呢一个 brand， 我哋应该系撑翻啲中国人话，有冇搞错？呢啲鬼佬种族歧视，我哋中国人系中意咁样派钱，啲事受沟除你吹啊？应该系咁样啊？定系应该话，你讲得啱，咁你之后就拧住面就，我哋 Chinese 唔应该系咁，我哋应该要尊重翻呢个社会。其实边系啦，梗系后者先帮助到呢个社会啦。咁但系如果你呢一班羊群全部都系贪心同埋自私同埋蠢嘅，你闹佢，佢咪以为你，佢咪以为你系害紧佢咯？你明唔明啊？佢哋唔会 appreciate 你嘅。 当然。 咁所以即系点解我咁苦口婆心， 成日都讲， 成日都讲，同埋点解俾 SBS 即系咁样对待咧？咁样嘅，就系因为我就算以前喺 SBS 电台节目嗰阵时候，我唔系闹中国人啊，即系唔系我系闹佢，但我系闹醒佢哋，我系闹醒佢哋啊！你明唔明啊？即系 你为佢哋好， 你身为中国人，你要知道呢样嘢。我咁样做嗰阵时候，即系我闹醒中国人。你起码唔可以话主要你班中国人全部都唯唯唯啊！即系你自己做啲唔啱嘅，都容许佢哋，起码唔可以咁讲啊嘛！即系起码可以话唔系，我哋有啲电台节目主持咧，即系都系会 都会企出嚟， 系啦，会企出嚟批评翻呢一个华人社会，就有翻个 balance。好明显而家冇啦，咁样嘢。咁但係其實反而就係你以為你講緊嘢幫緊呢個社區嗰啲人，其實你係害緊佢哋咯，咁樣樣。咁所以呢個就係香港人喺澳洲，同埋我相信喺好多唔同西方國家嘅歷史啦，咁樣樣。喺呢十幾年嘅歷史，咁其實如果我哋淨係睇華人社區就係小事咁樣樣。咁但係其實華人係造成咗一個嘅文化，呢一个文化咧就系吓惊鬼佬嘅文化，即系唔系鬼吓人啊，系人吓鬼啊！而家点解人吓鬼咧？因为每一次即系西人走出嚟，佢会想批评即系一啲异族嘅人，佢讲一啲唔好嘅或者讲一啲唔啱嘅说话。尤其是 Chinese 就第一個會帶頭話，哦，你咁係種族歧視，咁鬼佬係好驚俾人鬧種族歧視。 係啊，我覺得呢四個就係禁語嚟嘅。係 因為佢哋有個 white guilt 啊，因為佢哋曾經有呢一個嘅殖民主義啊咁樣樣，咁同埋即係話説曾經蝦過啲。澳洲土著啊咁样样，咁先无论喺美国、加拿大啊、英国啊咁样样，即系当一啲有色人种系话白人话佢 racist， 佢即刻好惊，即刻唔敢出声嘅咁样样，就系因为华人时常乱用呢一个嘅批评人哋歧视嘅特权啦，咁样样就导致我哋今日澳洲系遇到同埋世界各地咧系有好多伊斯兰教嘅问题吓，就令到。即系西方人应该要讲同埋应该批评嘅嘢就唔敢批评，嗯， 仲有埋个法例喺度添。 咁我哋下次嘅节目咧就要讲下关于呢个女权分子嘅问题啊，就系、是、即系点解呢一个所谓嘅 racial tolerance 咧，即系呢一个嘅文化包容咧，就系变咗容许 有好多無辜嘅女仔啦，尤其是就係俾人傷害，都唔敢出聲，就係因為呢一啲左膠造成嘅咁樣。咁所以其實呢一個都係同我哋華人咧係有關係噶啦，咁樣。啊，系啊，同我唔记得讲啊，啲香港人咧咁样，即系佢哋又好中意食鱼翅啊嘛，系咪？嗱，香港而家已经好啲啦，即系如果你系喺香港话反食鱼翅嘅，即系今日都好时髦啊，即系都好正常啦，系咪？ 或者去饮唔要鱼翅咁。 系啦，嗱，咁但系因为咧喺澳洲啊同埋西方国家咧，就系比香港就更加传统咁样，因为你谂下，如果喺80年代咧，即系。你啲啱啱讲，有冇搞错？冇刺食咁寒酸，点得噶？哎呀，啲乡亲父老见到冇面啊，咁样嘢，即系你香港20年前会咁样讲嘢啊嘛，系咪？今日都唔会咁多啊，今日都可能都有少量咁样，真系好传统一啲。咁但系就算你唔食咧，人哋唔会觉得你寒酸，人哋只不过会觉得你系即系保护环境啫咁样嘢。咁但系因为系澳洲咧，80年代嚟嗰啲人咧，仲系同一班人嚟噶嘛，即系佢唔知道你香港哦，原来你香港唔食刺啊嗱，咁我都改变我嘅思维咯，即系冇啲咁嘅嘢噶嘛，因为佢哋根本就喺澳洲咁耐，咁所以佢哋嗰个思维咧都一样咁样样，咁所以即系喺澳洲啦咁样，都系有好多西人咧，就系反食鱼翅呢一样嘢噶嘛，因为唔啱噶嘛，系咪？咁所以有好多啲酒楼啊，即系以前大大只，即系咧佢 一大块鱼翅， 唔系好搞笑噶， 喺个酒楼 系摆酒 楼， 因为咧佢即系西方有啲网站咧，就系想 name and shame 一啲有鱼翅嘅酒家啊嘛，咁样，咁但系。咁但系对好多华人嘅酒家嚟讲系 name and shame 唔到嘅，即系最多啲鬼佬唔去。咁但系佢都唔系做鬼佬生意嘅。咁例如咧，即系佢话嗱呢几间铺头咧就系有鱼翅食噶啦，你唔好去啊咁样嘢。咁但系其实到最后佢写咗 list 出嚟咧，好似系帮佢哋 promotion 咁样样。 更加上去 系啊，咁直情系有啲咧，即系其中有一间咧就系直情叫鱼翅酒家，英文就叫乜乜乜 shark fin restaurant 嘅咁样样。咁其实你根本唔使 name and shame 佢嘅。咁但系即系鱼翅为例啦，咁样样嗱，根本即系香港啊，同埋即系一啲比较前卫啲嘅。亞洲國家即係已經係覺得唔咁接受呢一個嘅魚翅啦咁樣，咁但係即係當即係有一啲嘅團體走出嚟咁之後就話中國人唔應該食咁多咁樣，啲唐人嘅社區令就又走出嚟話人哋種族歧視。 係咯， 嚇！This has been our culture for many many years. If you say we can't eat shark fin, this is racist. Oh, why do you eat kangaroo? And we can't eat shark fin. Why?真系咁样走出嚟噶，但系同时嘅喺同一日嘅香港都系有团体反映食鱼翅，同埋已经系有好多酒楼系唔做咯咁样，咁所以呢个根本咧就唔关种族歧视事。咁但系你每一次有呢啲事情出嚟嗰阵时候，你都攞种族歧视，其实系好差嘅。 因为佢已经觉得咧，每一次呢啲涉嫌呢啲咁嘅，即系食鱼翅啊呢啲咧，即系如果佢哋唔用呢啲嘅题目嚟借题发挥咧，基本上佢冇乜题目系可以讲噶咯。 哦，咁啊系啊，即系其实你做华人政客都系噶，你估人哋选你系因为你有啲咩好好嘅社会或者一啲经济政策咩？吓，系咪啊？你身为一个华人，你有啲咩好嘅政策，即系摆出嚟？除非你当选嘅时候，你唔系靠华人社区出嚟，吓、即系好似 Penny Wong 啊咁样样咧，即系工党嘅 Penny Wong， 佢系靠工会上位嘅，佢根本就唔系靠华人社区嘅咁样样，咁就冇所谓咁样样。咁但系如果你系靠华人社区出嚟嘅，除咗你话打到种族歧视之外，你仲有啲咩政策啊？你讲啊，有啲咩政策啊？ 冇呢、這个咪就系佢哋嗰个 咪有嘅另一个咯，味精咯， 系 支持味精咯， 系咯， 系啦咁样样。嗱，咁所以呢一个就系香港人系唔好嘅公民嘅行为啦，咁样样。嗱，大陆嗰种咧就唔同啦，咁样样。你咪即系好似一个月前到啦，咁样就呢个星期日档案咧，就话一个移民澳洲嘅中国人咧，佢就话没有中国人恐怕澳洲将会活不下去。 哦，呢个男人系福建， 系啦，佢话冇中国人咧，恐怕澳洲咧就活不下去啦。佢写澳洲，但系佢应该系讲澳大利亚嘅咁样样。咁 澳大利亚先系正宗噶嘛？ 系啊，冇错。咁就好搞笑啦，咁样样。咁即系嗱，呢一个咧就系香港人同埋大陆人嚟到澳洲，两个都系黑人憎嘅移民嚟嘅。但系个分别喺边咧？就系香港人咧就系嚟到好自卑，觉得自己好惨，觉得自己俾人害嘅。即系人哋明明即系打开门欢迎你，对你好，你 系 觉得你啲鬼佬真系对我好差。 即系就算诉苦咧，都系食饭嗰阵时先诉嘅啫，即系同啲朋友啊、隔篱啊，即系坐埋一齐先诉。 唔系，除咗咁之外，佢系会翻到香港咁，咪揸住支咪话澳洲系歧视嘅。 即係會咁樣，即係去到世界各地唱衰澳洲咁樣嘛。人哋對你好嘅，咁跟住之後你要反咬人哋啊嘛。嗱，即係呢個就係香港人嘅行為啦，咁樣樣。冇錯啦。嗱咁嗱，但係就咁樣講喎，香港人咧就好香港人嘅。當你係去到嗰啲活動嗰陣時候咧，即係當啲環社區領袖走出嚟嗰陣時候咧 ，We are so thankful to the Australian community and government because they treat us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really really well。佢就會咁樣講嘅嚇，但係出隊就講啲唔同嘅説話噶啦，咁樣。咁所以香港人就係咁啦。咁但係大陸人嗰種黑人憎就唔同嘅，佢哋咧就係、是哈哈霸霸咁样，咁你出到嚟觉得自己好巴闭，行落街买餸嗰阵时候咧，觉得好似巡视业务咁样，觉得成条街系属于佢嘅，佢亦都系会觉得咧，如果澳洲冇咗中国咧，系会死嘅咁样，就正如即系啲哈哈霸霸嘅大陆人嚟到香港嗰阵时候，又系觉得成条街系属于佢嘅，如果冇咗香港咧，如果冇咗大陆咧，香港系会死嘅咁样，咁所以其实系。同一種嘅思維咁樣，咁但係事實上佢哋做緊啲咩咧？同即係毒害香港嘅情況差唔多嘅啫，咁樣。但係人嚟到澳洲咧，即係尤其是有錢咗班咧，就係使好多錢嚟到買樓，炒高曬啲樓，搞到個個都買唔起。咁跟住之後咧，佢就覺得自己好巴閉啦。咁跟住當人哋批評佢咁樣做嗰陣時候咧，佢就話你歧視佢嚇，就話你唔抵得啊！我係買得起啊！ 我係中意買樓用現金買啊！ 係啦，嗱，但係佢講呢啲説話嗰陣時候咧。其实就好 enjoy 喎，其实系嗱，因为香港人佢系讲，哼，你歧视嘅，即系呢一种系有苦涩嘅感觉嘅，你明唔明啊？吓，咁但系系苦涩嘅，即系佢真系自己心里边觉得唔开心，所以先至话你歧视佢咁样。咁但系当大陆人话人哋歧视佢嗰阵时候咧，佢心里边系结一声笑出嚟噶，吓，因为其实即系大陆人咧，即系我。observe 过咁多阵时候喺边方面得到一啲嘅快感咧，咁样样，其实佢就系、是如果可以打破你一啲嘅规例，即系佢嚟到你嘅国家，你系愿意为佢而破例嗰阵时候，因为佢有钱。佢就好開心，或者如果佢去到一啲嘅地方嘅，佢可以因為自己有錢而 inconvenience 咗你嘅，即係令到你不便嘅時候咧，佢哋就愉快嘅咁樣樣，因為點解啊？我係咁做啊！我吹你唔漲啊！ 搭人啦，係咪啊？ 冇錯啦，嚇！即係點解咧？即係我當你有一個好有錢嘅客人啦，咁樣樣，咁跟住之後咧，佢行入你個 office， 我特登要踩到成隻腳都係泥，我要踩污糟曬你啲地氈。污糟到你之后要换嘅，吓、吹啊， 佢就成功啦， 系啊，吹啊，咁跟住之后，咁跟住做生意嗰阵时候咧，一大沓钱搭落你面前， 你要唔要啊？ 系啊， 你收唔收？ 系啊，吓、我下次直情，我下次直情即系成桶泥倒落你地下度得唔得？我有钱，咁所以呢个就系佢系啦，呢、這个就系佢嗰个嘅情况啦。咁所以咧，即系香港嘅。移民同埋大陸嘅移民咧，即係都係黑人憎，但係係兩種唔同嘅黑人憎。咁嗱，但係咁講喎，其實即係到某程度上咧，香港嗰種黑人憎其實係差啲嘅，因為你起碼大陸人佢有俾錢你啊嘛，佢即係你嗰啲地氈你都可以換翻啊嘛，即係佢咁係好黑人憎，但係起碼我賺咗你一筆，起碼我賺咗你錢，係咪先？咁但係如果你係嚟到人哋个国家晦气嘅咁样，如果你系香港人嘅，你嚟到澳洲嘅，你唔中意呢一度嘅，唔紧要，你咪翻翻去咯。但系唔系，你又要住喺呢度，你要攞社会资源咁样，咁但系你仲喺度几夹嘅，就喺度嘈，系咪先？吓，咁所以嗰个分别咧就喺呢一度啦，咁样。咁讲返中国人先吓，咁其实中国呢係好搞笑嘅，因为呢即係我都去过好多嘅即係华人嘅活动啦咁样，咁佢哋呢就时常呢即係都攞中国梦呢三个字出嚟讲嘅咁样，咁即係我哋平时听嗰啲网台呀都好多时候即係会嘲笑中国梦呢一个嘅 concept 啦咁样，咁但係我喺澳洲呢一边呢就係领唔到中国梦其实係咩呢，基本上就係如果你喺大陆有钱可以离开中国，呢个就係中国梦啦。因为好搞笑嘅，即系我成日都好想知道咩系中国梦，咁但系好多时候就系呢一啲嘅环社区领袖啊，即系大陆嗰啲啊咁样，或者系有人上台致辞嗰阵时候咧，佢就会好扬言话自己 今日或者在这一度可以在这里跟人讲嘢，或者得到这个的尊荣的时候，我就达到了中国梦， 即是离开了中国这个国家。 是的，但就是离开了中国才可以达到的。这样所以这个呢就跟、其他国家的梦就很不同的。样 他的梦可能离开自己的国家，即是离开中国跟着去到其他不同的地方，要攞埋人哋啲國籍先至叫中國夢。 係啊，因為因為呢個咧同美國夢唔同啊。美國夢就係你喺美國自己本地有自己一間屋，同埋你揸架美國車，呢、這個就係美國夢啊嘛。咁、但係你中國夢咧就係離開中國先至係夢喎。咁、所以其實事實上咧，即係中國人咧係有一個自卑感嘅咁樣。咁所以其實佢都知道自己嗰啲嘢唔好，咁所以即係成日叫佢買買翻國貨啊。點解呢一個係冒犯佢哋？因為佢根本自己知道自己嗰啲嘢唔好啊嘛。佢亦都係知道外國嘅係好嘅。 咁因为啲官员啊啲仔女就唔使过去就外国读书啦。 係呀，所以佢根本呢係知道外国嘅嘢係好，而佢哋事实上亦都係 acknowledge 呢一样嘢嘅咁样。咁所以点解佢即係佢哋呢一个嗱，其实就咁样嘅。我哋要知道呢中国梦呢一样嘢呢唔係一个整个国家嘅一个梦，係一个个人嘅梦，其实係好 individual 嘅。係、其实係个人同埋自私嘅，其实係。中国梦佢自己系一个自私嘅一样嘢嚟嘅，因为点解咧？当你系达到一个中国梦嘅时候咧，就要系点样咧？就系、要你用人民币，嚟到买一啲外国嘅嘢，嚟到俾外国人睇到，唔系我中国几巴闭，吓系俾外国人睇到我有几巴闭。 几有钱， 我有几有钱，所以呢个系个人嘅，唔系整个国家嘅。所以你谂下，一个中国人如果去到外国嘅，你唔买自己嘅国货，你以自己嘅国货为耻，你都系以自己嘅国民为耻嘅。咁你去到外国嘅时候，人哋点会尊重你嘅国家呢？人哋唔会尊重你嘅国家，但系佢可能会因为你有钱而尊重你自己个人。所以中国梦呢样嘢咧，其实系好 individual 嘅，系一个人自己走出去点样可以得到外边嘅。未必是尊重，未必是尊重的，他都亦都不理会你尊不尊重他，即是他即是可能 其他人他是不尊重你的，但是都必须是要向你恭恭敬敬跪拜你，他就是要这件事，他不理你尊不尊重他的，总之你见到我有钱，你尊重我的钱就可以了，我理鬼你，你心里面是不是在骂我，我不理你心里面是不是在骂我的。即是总之你见到我的钱，你要在我面前跪在这里的，或者你要踩我的鞋的，我就得到快感。所以呢，真的很多香港人，真的包括即是我们这些前卫的人士，这样我们用一个即系我哋如果要了解即系呢个中国梦系点样咧，我哋发觉其实系吹佢唔涨嘅，其实系、即系我哋会成日话佢，嘿，你咁爱国，你爸买你咁爱国，你买国货品，你根本就唔 get。你唔 get 佢心里边谂紧啲咩？即系如果你成日又话俾佢听，哎，你有钱啫，咁但系人哋心里边都唔系尊重紧你噶。I don't care 咁又点？ 所以就系咁啦。咁所以咧，即系有其中一位老外咧，老外吓，即系老外吓咁样样。 鬼佬 吓，鬼佬，佢咧就喺2016年咧就会出一套嘅纪录片嘅咁样。咁我好中意呢一个名吓，佢呢一个名咧就叫 Chinese Dreamland。Chinese Dreamland， 就是嘲笑中国梦这样东西的。所以真的他很 get 啦，即是他懂得用中国梦这个字 ,Chinese Dreamland 这样。你要知道呢 ,Dream 这个字在英文呢是可以是一个梦想啦，或者你发梦啦，即是有两种不同的梦的。即是如果我是说 ,Wow, you're living the dream。即是你是有一个梦寐以求的生活的，即是如果你是住大屋啊，揸靓车啊，咁样样，即是日日好舒服啊，我就会话 ，Wow, you're living the dream，即是你梦想的生活而家实现紧啦，呢个就叫 you're living the dream 咁样样。咁但系如果有一个后生仔，佢就话，即系希望可以唔翻工，咁跟住一年赚1000万嘅咁样样，咁我就会同系啦，我就会同佢讲 ，Well, you're living in dreamland。You're living in dreamland， 即系冇可能发生噶啦，你发梦啦，发梦嘅时候可能会发生嘅， 你发梦啦咁样样吓，咁所以咧 ，you're living the dream， 同埋 you're living in dreamland， 即系差唔多，咁但系其实意思就唔同嘅，一个咧就系哇呢个就系你梦寐以求嘅生活啦，另一个咧就系你发梦啦咁样样，咁呢个呢一个嘅吓特辑嘅呢一位嘅朋友咧，咁佢个名咧就系叫 David Borenstein 咁样样，咁佢咧就系做咗呢个 Chinese Dreamland 啦，即系中国你发梦啦， 唔知系咪中文会译成咁嘅咧？ 系啊，唔知啦咁样样。咁其实呢一辑嘢咧，就系讲关于呢一个房屋泡沫嘅咁样样。咁佢咧就做咗一个秘密嘅调查啦。咁就系去到好多唔同嘅即系地产嘅项目，就睇下佢到底点样卖嘅咧咁样样。咁一开始咧，佢就觉得哇好犀利，即系中国起咁多嘢。咁但系咧，即系越起得多就觉得喂唔妥啦。你点样喺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即系无端端喺一啲沙漠地带会起成个咁大嘅城市出嚟搞咩咧？咁跟住之后冇人住咁样样。咁佢就系揭发。这个的经济和房屋的泡沫样、嗯、我相信真是2016年 非常有趣、 会有这个非常有趣的docu 啦样、嗯、它其中一个的部分呢就是讲关于这个市场推广就是它的 marketing 样、啊、它是怎样做呢佢就话呢啲地产公司啊，同埋政府咧，就成日咧喺街外边咧，就求其揾几个鬼佬出嚟扮嘢咁样样，系啦。咁佢咁咧，其中咧，即系佢就有一次喺一个大房屋项目嗰度咧，佢就做一个 promotion 啦。咁咧佢就有好多嘅投资者嚟到咁样样。咁跟住佢就话：嗱呢一个咧就系美国著名乐队 The Travelers， 俾掌声。咁跟住个个拍掌啦。咁跟住咧佢就即系就乐队喺度。即喺度奏樂啊，咁樣表演啊，咁又 Lisa 又成係好巴閉嘅，哇個 production 係好犀利嘅。咁但係其實呢一隊 band 咧係求其喺街度揾翻嚟嘅啫，係根本冇 The Travelers 呢一樣嘢嘅咁樣樣。咁佢就嗱，即係有個打鼓嘅就揾咗黑人啊咁樣樣，咁跟住之後唱歌兩個白人啊，即係求其喺街上面揾啲 backpacker 嘅啫咁樣樣。咁亦都係有一次咧，佢就話嗱、啊、呢、這個項目咧，唔知個 Olympics 定即係總之同奧運有少少關係啦咁樣樣。咁跟住之後咧，佢就話即係特登咧由歐洲揾咗一啲嘅奧運選手翻嚟嚟做代言嘅咁樣樣。咁跟住咧，即係佢著曬啲著曬啲運動員衫啊，出嚟 hello hello hello hello。但係呢啲都係喺街上面揾翻嚟嘅啫，咁樣樣。咁亦都咧係佢其中揾到一個嘅黑人啦，咁樣樣。咁个样咧有八成似 LeBron James 嘅， 哦，佢唔系啊嘛，即系好似 咁， 好似大陆嗰个有一个系好似刘德华咁样，跟住揾佢嚟表演嗰啲， 系啊，系啦，冇错，系咁跟住之后佢就揾咗呢个假嘅 LeBron James 咧，就系又整 poster 又剩咁样样，咁跟住当时咧佢真系出现喺呢一个嘅房屋项目嗰度啊，咁跟住仲好多人咧就同佢影 selfies 啊，成日同佢握手倾偈啊，咁样样，咁所以呢个咧就系呢个就系呢个 Chinese Dreamland 嘅其中一个最搞笑。嘅環節啦，咁我都好期待喺2016年睇呢一個紀錄片啦，咁樣樣。咁但喺呢件事就睇到咧，其實即係其實咧，中國人咧佢係有自己一個嘅自卑咁嘅咁樣樣，咁所以即係佢都係好向往一啲西方嘅嘢咁樣樣啦。咁所以佢就係使用即係呢一啲咁樣嘅手段啊嚟到呃人。咁但係當呢一啲嘢係即係擺出嚟嗰陣時候咧，其實你是整个国家是蒙羞的，整个国家是献丑的这样。咁但是如果俾你是一个中国的 developer， 即是你做起楼的、我为什么要找个真的 LeBron James 回来？我找个假的 LeBron James 回来就真的买到楼、是不是？所以其实他是做生意的。 我不用找个真的，总之人家信就行了。 没错了。而他这样做的时候呢，他没错是令到整个中国蒙羞。佢令到成个中国系好 embarrassing 嘅，即系有呢啲咁嘅情况发生。咁但系我赚咗钱啦，我可以之后喺美国买间屋，我可以自己有之后我自己嘅中国梦。咁所以你会见到咧，其实即系中国梦系同埋美国梦唔同嘅，因为中国梦咧唔介意令到自己嘅国家或者自己嘅国民俾人呃，或者系冇钱，或者系成个国家冇面。都唔关我事、我出到街嘅时候，我影衰晒成个中国，唔关我事。好啦，咁所以呢个就系嗰个中国梦啦。咁你都唔好理佢哋啦，即系最主要我哋自己香港人咧，应该有啲咩嘅好嘅行为吓，先至可以做一个好嘅公民咧。咁样样，咁咧其实即系当你系一个移民嘅时候咧，你就应该要做一个好嘅客人嘅咁样样。咁有好嘅客人，咁當然要有一個好嘅主人啦，咁樣好嘅 host 啦。咁如果你是一個好嘅 host 咧，當你客人嚟到嗰陣時候咧，我哋就要講 make yourself at home 咁樣樣，即係你當呢個自己屋企得噶啦，咁樣樣大家都會咁講啦。咁但係當你當自己屋企嘅時候，你做一個客人，你係咪真係當自己屋企咧？你可唔可以亂撳開人哋雪櫃啊？咁樣樣咧？即系我如果好熟嘅朋友，我会咁做啦。咁但系你要好熟嘅先得啦，咁样样系咪？你可唔可以即系喺人哋屋企嗰度咁跟住除咗对袜，咁要问攞个指甲钳咁跟住，即系咁跟住指甲飞到四围都系嘅，可唔可以咁咧？你可唔可以乱打开人哋嗰啲柜桶啊？咁你即系借五十蚊嚟，即系你可唔可以咁咧？ 吓就唔得嘅，呢一个咧就唔系一个好嘅客人嘅行为啦，咁样样。嗱，咁你做客人咧，首先要客气，吓你做客人要客气， 有礼貌， 有礼貌，要尊重人，要尊重呢一个系人哋屋企，系人哋嘅习俗，要入乡随俗，系咪咁样样？呢一个系即系做一个好嘅客人啦，咁样样。咁同埋嘅，如果你入到呢一间屋做一个客人嘅时候，当人哋系唔接受你嘅，或者喺十个人里面有一个唔接受你嘅，因为好多时啲人成日都话啲鬼佬好种族歧视啊咁样嘛，但其实系讲紧一万个人里面可能一个或者两个啦咁样样。咁但系当系有十个人里面系有一个唔接受你嘅，呢个系可接受，应该可接受。呢个人做嘅未必啱咁样样，咁但系你嗰个反应咧就唔系指住呢一个人就话。你是歧视我的，你不应该这样的，我是客人，你要接受我，就不可以这样。这个是不对、更加不对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一个人做的不好的行为，就令到你指住整间屋里所有的人，你们全部都是衰人、你们全部都歧视我的、但其实十个人里面只有一个。没错。所以当香港人说啲鬼佬好种族歧视就系咩咧？就系当喺间屋里边有十个人，其中一个0.1个系歧视嘅，你就指晒成间屋咁多人话人哋歧视啦。咁你要人哋点看待你咧？之后你要人哋点样对你好咧？之后系咪咁样样？即系就好似一个后母咁样或者继母，你去到人哋屋企啊嗰度住嘅咁样样，咁跟住人哋啲细路。你睇戏都睇过啦，啲细路会唔会即刻话，哎，妈咪妈咪妈咪，会唔会即刻叫你做妈咪啊？ 唔会啦， 梗系唔会啦，即系佢通常一开始都系唔睬你，我唔睬你，我得一个妈咪嘅啫，我唔识你嘅，即系通 嘢都唔会讲咁多添啊，真系。 通常好多呢啲咁嘅情节噶嘛，系咪？咁呢一个妈咪系咪应该？话有冇搞错？你个死女，你唔接受我，你歧视我，有冇理由咁咧？唔系咁样，你要日日买纸包蛋糕俾佢食啊，氹佢啊，咁跟住喺有一次嘅，佢冲咗出马路，咁跟住之后咧就接住佢，咁跟住即系等佢唔使俾巴士撞死嘅，咁跟住嗰个女就知道你锡佢啦。就系、是、要呢一个妈咪用时间嚟到证明自己系对呢一个社会好咯。咁嗱，呢样嘢要点样做呢？第一要时间，第二你真系要对呢个社会好先得。你唔系一路喺度毒害紧呢个社会嗰度咧，系啦，一路喺度做紧衰嘢咧，就希望人哋要支持你嘅、或者要人哋接受你嘅人系唔会咁样做嘅。咁所以呢一个系其中一个嘅方法啦，即、就、系、是、你要当自己系一个客人。嗱、咁但系可能有啲人唔系咁讲噶，佢可能会话：喂，有冇搞错？我入咗籍噶，我点会系一个客人呢？我是主人嚟个，我是一个 host 嚟个咁样样，我是你 part of 其中之一嚟个。嗱呢个睇法都可以嘅，其实就，但系当你是呢个家人嘅一份子嘅时间，你做嘅嘢第一个考虑就要为咗呢一个家，你 系能唔能够代表到呢个家嚟出一分力咧？咁样 出一分力唯一，同埋另外最紧要就系关，即系咪对于呢个家忠心？到底你系对于呢一个家忠心咧，定系对于其他嘢忠心咧？咁样，因为咧，尤其是华人社区啊，即系而家咧，尤其是而家咧，系好捍卫啲伊斯兰教社区嘅咁样。嗱，咁点解佢会咁样做咧？因为佢个思维咧就是，哎呀，唇亡齿寒啊！如果咧啲即系。啲伊斯兰教嘅人做啲嘢，真系好多系唔啱咁样。咁但系如果啲鬼佬开始打击伊斯兰教嘅人，哎呀，之后就会打击我哋噶，唇亡齿寒啊咁样。佢会咁样谂过。但系当你咁样谂嘅时候，你咪唔觉得自己系呢个家嘅一部分咯？即系你觉得自己系外人，吓、你自己系外人，你系觉得咧，你要同啲白人咧就系、是、即系互相要敬族嘅咁样先啦。咁你咪唔觉得自己系家嘅一部分咯？咁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是你自己的家的，那你做的所有事都要为到这个家作出 best interest， 包括当你自己有同胞是做一些错的事的时候，你要做第一个出来站出来骂、which is 我那种。所以其实是有两个 perspective 来说、到底是客人还是家人呢？我自己来说就觉得自己是像、家人多一点的样、但是、我也都很了解，如果你是一个新移民来了不是很久的，你不会立刻觉得自己是一个家人，即是你可能要一段时间适应期。如果你要时间适应期不要紧，你当你自己是客人，要做一个客人的本分。 但你至少的思维是要 keep 返住，客人就客人，是家人就家人。 如果你要当你自己是这个地方的家人，不要紧。咁但係你一定要对于这个地方有忠心。咁样。好，咁我哋节目差唔多，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